一直让爱呼吸，只怪自己懦弱坚定，丢掉感性，勇敢决定，爱情作品手法含蓄，雕刻奇迹。Let's do it, baby, now. So they call me Young Nicki Chimney. Rappers and they feelin' since they feelin' me.

that you play, trying to ride all the minds, but you can make mistakes. 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什么滋味？你敢不敢品尝这机械强辣甜美？ That's the time to be 涂上我的口红糖心花怒放，我爱怎样就怎样，谁都需要口红糖完美绽放，把世界踩在唇上。 Yeah yeah yeah， 做做运动抖抖双手挥手，拜拜你的拜拜手，四三二 存在，它改变每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类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它难受本分，难受分就都缺下你我，它开发世界的繁华。 Even though you drove me mad.

要为旅行结尾。 Victory is in my veins.

最好从下一秒，最好从下一秒。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 在旧沙发听着老音乐，爱缠在一起聊感觉，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光风景图片做梦幻的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明年今日，作词林夕，读歌人大佐。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闯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出你的子女，临别已听得到你讲再见。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